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北部及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却我的。 时间在一天一天消逝，来到了2018年最后的一个日子，12月31号。道有没有感慨此刻？哎呀， 真的是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 ，Happy New Year 了。 对啊 ，Happy New Year， Happy Every Day， 明天会更好。 祝所有旅行号1073的好朋友们，明天会更好。 是的，大家好，我是道道。 大家好，我是陆超的 fans。 对，陆超这个，其实这一年呢，也出了很多的网红，不管是这个抖音呐、 生活在变 化，快手啊，还是什么，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一天天在被改变着。 2018年呢，365天，过去了，我们回想一下，此起彼伏，心里真的是。 真的是这一年，你说我们收获了什么呢？其实你细细想来，收获了很多。但是一问 你收获了特别多的很多方，你一下你收获了， 对，我收获了家庭， 对呀、 收获了爱情、 啊， 收获了这个整个的事业工作，是不是？ 整个世界现在都是你的， 对，都是你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获哈。其实，在路上的所有的，比如说从业者、旅行家、行者们，他这一年也有很多的感受。我们呢，精选了嘉宾哈，我们有600多位精选的嘉宾， 真的是600多位精选的嘉宾。然后这一位呢，是在我们节目开始的那一年，或者就是刚开始的那几天， 老朋友 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认识他8年了啊， 8年了， 8年越来越年轻。 真的，我这次看他真的是越来越年轻了，这是怎么肥死？ 八年了。 怎么回事，小老弟？ 大龙，八年了。 大家好，我是大龙宽， 欢迎， 欢迎大龙宽。 大龙宽， 八年的时间里边，要注意的是每天早晨，要喝点水再出门。 哦， 保持你，我以为是每天早晨起来拥抱太阳， 满满的正能量嘛， 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哎，满满的正。 八年弹指一挥间，我觉得八年呢，如果是一个学生的话，他学到太多的知识积累。如果一个人他不单单是八年，十八年在路上的话，那肯定有太多的收获啊。 当然了，看过的风景、开阔的眼界、学到的知识，都是可能是我们所有人当中的先驱。 对，他非常的就是有自己的态度，而且他不断的创新，不断的 news update， 现在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旅行方式的创始人 Joy Master 的人生玩家创始人大龙宽哈。 是的，欢迎总裁 Master。 最后一天你有没有感慨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每天都在感慨 啊，每天都在感慨。 公司的账结了吗？ 怎么会感慨呢？你的感慨从哪些方面来？ 要去复盘，每天要去想很多事情。 嗯嗯， 所以感慨的事情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不够用。 然后就是要做的事情特别多。那最后的总结，我觉得如果是2018说到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聚焦、聚焦再聚焦。 嗯， 聚焦。 对，有些事儿不要做，要做就做一件事情做到底。 是的，他就有那个劲儿，反正是哈。他现在做了很多很多的产业，我觉得非常的适合他的性格和他的品质。 是。 当然了，2018年他也去了很多国外和国内的地方。 嗯。 不妨借着2018年12月31号最后一天这样一个契机， 嗯， 跟我们说说他在旅行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因为他出去，他不单单出去玩，他带着朋友出去玩， 嗯， 自己有收获，划了东西，然后。 划的东西是什么？ 就买东西嘛， 这是乱入的吧？ 对，就是那种纪念嘛。 哦，是的， 对对对， 我们会有很多的划了东西的方式。 对啊， 嗯，是的， 是一般人都不告诉他的。 哎呀，那今天我们不是一般，我们是二班的， 是不是？ 快告诉我们。 希望大家把那购物箱啊、购物篮呢，在2019年的精选产品进去，这最重要哈。 没错， 十分钟。 我以为你要说一键清空， 他给结了。 对。 我有 卡，已经给你结了。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 Joy Master 创始人 CEO 大龙宽的精彩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非常开心的是，直播间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了，很有过年的气息。哦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真好， 真好。的确，我们要去廊坊， 廊坊， 廊坊离我们很近， 嗯， 很多朋友选择廊坊度假或者泡温泉， 嗯， 现在告诉各位，来廊坊泡温泉，廊坊温泉旅游节发布会在京举办了。 好，这是一个喜事儿啊。 是的， 日前呢，由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来廊坊泡温泉廊坊温泉旅游节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好， 那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区域合作处副处长胡虎。 虎 对，这让我想到胖虎， 虎哥 对虎哥啊，廊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万一冰，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秘书长张月，还有廊坊各县市区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温泉旅游专家企业 OTA 负责人、旅行社代表等等都参会了，非常的热闹。 是的，其实在廊坊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温泉哈， 举几个例子。 对，日月潭玫瑰庄园、明泉温泉、固安建国温泉酒店， 哎呀 啊，这个来康郡、京东第一温泉度假村等等等等，特别多的一些温泉节庆活动都会在这一时刻举行。而且廊坊离北京又不近，而且为了这个 不远， 对啊，不远，很近。为了使游客更加方便出行，廊坊市向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还在很多的这个著名的 APP 上呢建立合作平台，同时上线了精心梳理的温泉旅游资源和线路，让游客一键购票，真的一键清空他们的产品。 还真是哈，对，反正就是在这个他们240多平方公里的优质温泉带，像永清啊、固安啊，是不是觉得很熟悉这些地名？ 很熟悉， 大洲 是的， 都是名扬全国的温泉之乡。 希望各位有空去廊坊泡温泉去啊！ 是的，神仙水、美人汤什么的，你就不用再买了，直接去泡吧。嗯， 经常会看到很多视频网站有一些，比如小视频拍那个捕鱼的场景。 对呀，对呀， 这个地方可是网红的打卡地， 绝对的。茶干湖， 茶干湖 东捕，这是每年的一个节庆大型的活动。 我的天！ 就你没有参加，因为你在东北吗？ 我没有参加过，我参加不了。 那是不是严选呢？ 对，那个都是严选的。首先你得这个 是渔 民，首先得会游泳，万一掉到冰窟窿里怎么办？没有人救你。 对，会冬泳。 对，你得会冬泳。 对 对。 然后你还得抗寒，你还得会捕鱼，你还得会这个拉网什么的，你还得有力气， 还得有产业链卖出去。 是， 对不对？这个都很重要啊。嗯目前来关注查干湖的事儿， 来看看又补上几条。 第十七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在银装素裹的查干湖湖畔盛大开幕。本届旅游节吉林省哈，文化和旅游厅松原市政府主办，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委员会承办，是吉林省2018到19雪季系列冰雪活动当中一个重要的节式活动。 对，这绝对是一个节式活动。就最开始它可能就是哎这些渔民们、村民们对去捕鱼，然后平常的劳作，哎现在慢慢规模大了。参观的人多了，那真的是太壮观啊！ 查干湖捕鱼一条路， 真的不一条江。本届的旅游节，你看人都旅游节了，主题是牢记殷殷嘱托，守护金字招牌，传承渔猎文化，展示灯捕奇观。 哎呦， 你看看，总结的相当的到位啊！在整个的旅游节期间，将安排文化、旅游、娱乐、招商等系列活动19项，一直会持续到2019年2月28日呢。 我生日那天， 对你生日那天，主要呢包括关于赏雪民俗体验系列活动，还有冰湖腾鱼的摄影大赛。 哎。很多朋友喜欢在查干湖就是拍摄一些照片啊，因为它比很冷嘛哈。 对啊， 很多人就是那个热水，不知道你们动不动玩那个 泼， 我觉得好好看，好漂亮，真的能凝固。 好像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是吧？ 现在 没有那么 冷，对，如果没有那么冷，它不可能说是瞬间就给你凝固住。 对，反正是就是冰雪。 对， 晶莹剔透的感觉。 对，但基本上你在这个摄影师在东北拍都能拍到什么鲤鱼打挺啊，然后这个什么 翘手， 对，翘手以盼呢、啊哦、各种就是你捕上了那个鱼刚碰了两下，哎冻住了。 冰雕。 对，冰雕。 是，看一下啊，2018年上半年松原市接待国内外的游客人数是376.7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就这一项上半年65.6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89%和16.41%。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地域文化和产业亮点。 对对对对对。 松原市就是我觉得是查干湖是它的亮点啊，但是我们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 的旅行节目，要倡导各位保护查干湖的环境，让它有合理的循环的条件和能力。 对，现在都有禁渔期和禁猎期，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是去捕鱼的啊。 是的，这个元旦明天就来了，1月1号算是元旦到来哈。 是啊是啊， 今天其实假期期间， 今天是假期耶， 明天也是假期期间， 对，我们都放假。哎呀，这日子都过乱了 是吧，经常也不知 识都学杂了。 对，我们告诉各位，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各位游客元旦出游注意安全。2019元旦将至，居民假日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根据 太强烈了，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我国将呈现北方是干冷，南方湿冷的特点，都是冷啊。 这句话真的很让人绝望。 我也看过天气预报，本来想家人想去南方去玩一玩，因为我要直播，他们两个去玩一玩。好冷啊， 北方 上海黄州那都-2度， 北方干冷，我以为南方会温暖，南方湿冷。我觉得整个就是我们的华夏大地，祖国大地都沉浸在一丝这个冷冽的气氛当中， 但是我们的心情是火热的哈。 是的， 注意安全，注意分享的第一条是有备而行，安全第一。当然了，一系列的检查都要到位。 对， 是吧？ 你像这个了解行程当中天气、卫生、路况、饮食、住宿这种情况等等等等。尤其是自驾的朋友哈，你还要看好这个车况啊、以及这个你去的目的地的天气啊， 爱车啊，进4S店、 对 啊、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对，是的，是的。 最后行出去不了。你这个车有毛病，出去不了。 你这个车得大修啊，进厂保养吧。 是是，第二个啊， 对， 错峰出行，文明旅游，这是时间和文明礼仪上的哈。我们说到要遵守当地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大声喧哗，不推搡拥挤。 这个主要是进到一些就国外啊，或者说少数民族地区啊， 以礼待人啊，尊重他人，乐于助人，做文明传播者，幸福的分享者。第三条，跟大家好好说一下。 是的，这个得好好说，理性消费。合理维权，这怎么解释呢？你要选择合理的路线和产品，注意核实旅行社的经营资质，并且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而在签订合同时呢，应该认真阅读合同条款，不轻信口头承诺，不参加明显低于正常价格的旅游线路。那旅途当中购物的时候，选择正规的购物场所。 然后呢？ 不冲动，不攀比，不盲从，不跟风，不贪小便宜。并且在付款后要主动索要发票，妥善保管。如果遇到旅游 服务的这个质量纠纷，及时拨打全国的旅游服务热线号码12301进行维权。 是的，最后一条来自国外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留足时间给我们的大龙宽哈。我觉得越南现在芽庄这个部分呢，很多朋友去好好玩，它是越来越受大家的喜欢，但是人多了之后就会有安全的隐患，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道理哈。越南芽庄现在观光船，多好的一个名字，观光船，可是发生了倾覆。它怎么会倾覆？是因为浪大还是超载呢？一名中国游客非常的不幸遇难其中啊，我们了解一下。就在上周，越南庆和省芽庄附近海域发生了帆船事故，截至目前一名中国游客和一名越南的导游遇难啊。 是的，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呢，观光船上载有20多人，大部分都是中国游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只船突然倾覆，乘客纷纷落水， 有些乘客被救了。 对对对，有些乘客就是获救之后说呢，在翻船之前船突然间猛烈晃动，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没有人能做出反应。而事故发生之后呢，附近的船只是迅速赶来救援，将大部分乘客安置到安全的地带。 大家注意到了，刚刚到了说船突然猛烈的晃动，我们说为什么是这个这么大的船猛烈晃动呢？叫调查排查嘛。这个船属于一家旅游运输公司，持有有效的经营许可证，事发时没有撞到任何东西，也没有超载，船上游客也都穿着救生衣，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起因。 对，那有可能没有撞到任何东西，难道是鱼？ 是啊， 这个就是不知道哈。 对，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哈，有什么安全衣啊、救生都穿上，别上的时候有些人不穿啊。比如说 那不行， 对， 以为我会水。 那肯定是的。 对， 芽庄热门目的地，今年前9个月累计游客220万外国游客。 是的，希望这个事件呢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哈，并且引起当地部门的重视，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一定要排查这样的原因和隐患。 你知道什么叫做 businessman 吗？就是商务人士。就是在我们简简单单这10分钟咨询当中，我们的大龙宽不停地在回复微信、邮件、语音、微博、抖音 了，抖音 等 小红书， 小红书。马上有请特别伟大雷宾 Joy Master 创始人大龙宽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有多远就走多远，100到1000。风景就像水一般，流到你面前。 哎呀。道啊，真是啊，心里边会有一个自己的想象，有多远就走多远，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到10万，也许这个10万是自己的里程，是高度等等都有些变化哈。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邀请到了 Joy Master 的创始人，我们的老朋友，大龙宽，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大龙宽。 是的， 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在这一年有收获。 对， 龙龙，你先稍微再大概停留30秒钟， 没事。 我们的老朋友啊，有很多的体会。 来来来， 大川应该是一个摄影师 啊。大川 怎么说的？ 2018年没有出什么好片儿， 谦虚。 对，前辈们都已经拍烂了，但是呢，我还是要亲身去体验一下。 没错， 尝试过，努力过，才能给自己一个交代。同时感谢所有人哈，帮助过我的人，加油，2019， 加油。 对。 南方的评语， 加油2009。 有一个小朋友叫饕餮小娘子，哎呦，爱吃美食 小娘子。 还有12个小时就要迎来新的一年了啊！ 这一年我吃了很多， 你不想不知道，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12个小时， 那今天是， 我还真的是，对 啊，2018年你都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但无论如何，明天会更好。这一年都翻篇了，2019年你想对自己说什么？这一句话其实特别适合一些话题。道道， 不要彷徨。 19年，大龙，如果这是一个节目的话，扔给你19年，你想自己说点什么？你有自己的想法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太大了。 有的，有的， 有的， 我还真是昨天在这个半梦半醒以及半醉不醉的状态下， 你5点就醒了吧？昨天 是的， 我看到他微信5点多，我没招他， 真的呀？ 对，我也没睡，然后没睡了。 最后我的感觉就是，2019只做一件事，叫加油。 哎呦， 这个最实在。 对， 这个最来的简单， 是的， 这个也是来的最重要， 就很多的概括， 要做很多的事儿， 都做加油， 尤其像这个大龙宽这种级别，他每天要忙的很多， 比如洗衣服做饭啊， 是啊，像他这种都是王者玩家，你知道吗？ 这炖个红烧肉什么的， 对对对，都是人民币玩家， 这歌呢让我们会觉得心情一下子放晴，或者有一种大无畏或者上路的感觉哈。今天呢31号特别有意义，我们邀请到了大龙，其实他去过的地方啊，多了去了。 是， 他也不像很多的那些就是 KOL 们，他出来说啊，我去过哪里，大家都列出来，他不是，他就是现在已经上完了一种那种感觉了，就是他去必须要去一个地方，而且带着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玩，他现在是这样一种方式 的。 我们叫最好不超过一桌饭。 一桌饭， 对，一桌饭大概 长桌宴600来个， 10个人。 你说的是流水席吧？ 那是电影 《少数民族》， 打着火锅上的路。 对，大龙这一程回来之后再打。 10个人左右。 十个人，我觉得最好是就最多不超过12个人， 12个人， 因为再大的桌子其实不好找，而且呢，如果是长条桌的话，一边6个。这个互相交叉的交流还可以够得到， 是的， 如果是在场呢，其实就够不到交流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推荐或者提倡的一种旅行方式，就重要的是在于跟谁去， 对， 然后跟他们在这一桌饭里边，比如我们8天的行程就16顿饭，那这16顿饭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好的交流的过程，然后前提是大家都是志同道合，对一个目的地的主题有着非常明确的喜好，比如说去苏格兰喝威士忌，比如说去希腊看古代的古希腊文明 什么的， 这是今年去的两个比较重头的地方，你的感觉会多的地方是吗？ 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地方，你看我的肚子就知道了哈。今年有众多的 美食家 吃的 特别爱吃， 都是基本上你找不到的。 其实完全可以拍一个纪录片了，他这个行程。 配音找我。 对， 然后那个 真的是可以，你看， 志同道合，胖了， 对， 太胖了， 就是志同道合的这一群朋友，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和身份。 他现在就看到他拍那小视频，真的去挖菌的。 对啊， 砍笋啊， 这不是我的活吗？ 对啊，对啊，很早 我就这么一个活，你怎么还让人给撬了？ 国内国外去了很多的地方，今天呢也是一个收尾的一个感觉哈。拎出几个地方说一说，然后穿插你的一些旅行的感受啊。 可以， 我想问大龙啊，你作为这个旅行从业者，你是几年开始干这个行业的？你想想，回顾多少年了已经？ 太早了，那个是 几年？我都没问过你 九几年吧， 00年， 哎，在2000吧， 哇，00年开始接触就干这旅游这行业了， 对， 18年了， 对，那00年你最开始做的是什么呢？就也是 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些比如国内的一些旅行项目，然后 就是从头的那种一系列的感觉， 对，就从那个时代中国就最好的那个旅游时代开始嘛，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就是叫产品大趋同，然后大家开始进行行业性的改造， 是的， 进行行业性升级。出现了非常多的有利于这个人民群众的更好的旅行消费的一种方式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产业飞速前进的一个过程。那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就出现了非常多有趣的旅行玩法，比如说过去基本上都是跟团，然后 第一次出去得跟团吧，第一次嘛， 对，那个尤其在那个时候 年代， 信息网络什么都不发达， 那个时候还基本上以看为主， 那个时候真的跟个团就觉得很厉害了， 很厉害 的， 对呀， 你说你去哪儿去泰国了，我的妈呀， 对。那个时候还是新马泰呢， 就是那种 真的，2000年的时候还真的是这样， 对的，差不多。 东南亚一走，那是很厉害， 很厉害。 对呀， 对。后来逐步都开放， 逐步就是3天12国那种。 对呀，欧洲吗？ 欧洲 对， 3天12国。 对啊，10天12国。 对， 那个时候的标准叫法叫8国16天。 对对，基本上 8国16天。 两个国家，2天一个国家。 对， 因为它都是拉车嘛。 对。 那你其实这个时候就说到欧洲嘛。欧洲，我今年去。其实我今天出国2次3次，四次，有2次都在这个欧洲，一个就是去苏格兰，一个是去的是希腊， 都在 我们并没有去那个圣托里尼啊，拍各种 婚纱照呀， 那个就不是我们的菜，我们呢去希腊主要还是去看希腊古文明， 那就在雅典待着呗， 不是，其实雅典呢还不是真正的希腊古文明的比较重要的地方，一定要去到克里特岛。 克里特， 这克里特岛是整个的希腊古文明的发源地。 克里特岛， 对，然后它的这个希腊古文明开始影响的是整个西方世界，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很多西方世界的一些道路的命名，包括事件的一些命名，它都还是来自于这个古希腊的一些神话故事里边的东西。 嗯， 所以他必须要去到克里特岛，在那里边去看米诺斯王朝，在公元前3500年就开始城市有结构化、城邦制的结合，所以那个时候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状态。是我们今天值得去认真思考和去看的，所以我们呢这样的时候的这一桌饭里边，我们就有一个精神领袖 哦， 就是我们的这个哲学大咖，我们也是北大的教授，然后他其中有一个部分是重度研究的是希腊神话 哦， 那由他全程来给我们讲希腊神话的野史、正史， 对对对， 以及春秋一二三， 是北大的学者是不是？ 北大学者， 我觉得这个很好， 北大 是 每顿饭喝的特别多， 哎。对，你想这个学者、就是， 然后后来你们知道我们有一天在克里特岛吃最牛的烤羊排的时候， 羊排啊， 然后就着当地的红葡萄酒， 哦、 我们都喝到微醺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历史的论证。 哦，论证， 我们发现 没打起来啊、哦， 我们发现孙悟空和宙斯是兄弟。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结论。 对。其实每一个精神的话题的开启和碰撞深入啊，都是有这个情绪才可以起来的。 是的， 没有情绪谁跟宙斯孙悟空联系在一块儿， 对 不对？是吧？ 对，你说如果要是每一程都有这样的一个精神领袖，那多好， 乐呀，乐不思蜀， 嗯， 对不对？那个14秒时间中间消失休息一下。其实希腊打开方式还有那个苏格兰打开方式，龙龙下半段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方式啊。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大龙宽，一会儿跟你回见。 好。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 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北部及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符合他的感觉吗？像不像 On the way 的感觉？ 嗯， 这个吉他弹的， 我觉得符合他在特定的时候的感觉， 是 比如说在喝酒啊。 他不是全部都是这种状态，但是有一刻他应该有这种感觉， 有的， 对吧？ 他还是一个感性的人，我觉得。 我们会在旅行过程里面专门去安排那个，就是如我们所说那种浪漫和那种可以让我们静下来的状态的下午茶 啊，下午。 或者是在那时候就开一瓶 whisky， 然后大家就就着那个景色那种微风， 嗯， 然后呢，或者就有这样的音乐， 还挺难得的，我觉得 是 的 难得 的。重要 的 是在于我们不能在旅行当中变成奔波劳碌， 嗯， 变成只是景点的打卡，我觉得那就失去旅行比较重要的意义， 它有 是享受。 进阶的阶段，对不对？ 嗯， 到了一定程度就要做一定程度该做的事情， 是的， 是匹配 的， 对吧？ 你得去感受那个，在比如在克里特岛上面， 嗯 啊，我们那个当然去那个克里特岛呢，就两种方式啊。首先说一下方式，一个就是飞过去，我们当时是先飞到希腊，然后再马上啪转一个国内航班，咻的一下就过去了。然后第二个呢， 方便， 快呢， 对，因为特别近，大概就不到一个小时， 飞机 就几十分钟就到了，然后就连起飞带降落了哈。 把机长气的，燃油费你说， 就是刚起飞哎， 很近。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坐船。那个船是可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去塔斯马尼亚的那个船是一样的，底下可以搁车，然后你可以有房间住，然后还有阳台，就是那样子，两种方式都很舒缓，很舒服。但是在克里特岛上呢，我觉得最好的是那天我们在所有的什么米诺斯王朝啊，什么各种博物馆呀，啊，就是看到 浏览观察 历史的进阶的状态之后，我们坐下来点了 一瓶 whisky， 然后大家在海边上， 在希腊是吗？ 在希腊， 是在希腊地中海的海边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吗？ 是的， 是餐厅还是说？ 它其实就是、中午的时候是餐厅、晚上也是餐厅，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因为他们那种餐吧很流行的，就是你可以在那里边喝酒， 户外还是室内的？ 聊天是室外的， 室外的， 吹着是吧？大海的 小风，地 中海的 海风，对，因为 希腊对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它是像东南亚那种，就比如说海岛，这一排酒吧什么的， 不是。他那是因为那个城特别老，能老到什么程度哈、啊？可以知道，就是我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跟我讲说，哎呀，我这一年都来不了两次这个岛，你知道就是有多少人去，很少的人去， 旅行的人是吧？ 对，旅行的人说指的是就是中国游客到那里边去的非常少。第二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因为是老城，太老了，那老的都不行了，快那个感觉。什么叫老的都不行了呢？ 一戳哗啦啦， 墙皮掉了，不是那个意思啊， 不是那意思。 他有， 其实我所谓的老的不行的是什么呢？他过去的街道都是很老很老的，然后呢，我们大的车根本拐不过弯来，也就是我们住的是当地最好的一家五星酒店，是一个小半山那个感觉。那个司机啪就把车停在那个路边，说 走上去， 你们得下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我实在是拐不上去这个弯儿。我说你试试。我说要不然我下去看了一下，不要说大车哈。七座车都拐不过去 路比较窄， 路比较窄，有些路的地方呢非常的不好走，就是所谓的不好走什么呢，就是比较窄，都是石板路是这种状态。然后呢再就是你说的像东南亚说什么酒吧，它不是，它是一溜的海鲜馆子， 哇，太棒了吧！ 穷多少嘛，那不是？ 对呀、这个挂个鱿鱼，那个挂个虾， 这边烤个串儿。他那是什么感觉？老房子，老屋子， 老屋子就没有说我们的说那个高楼大厦的那种新的建筑， 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就是、你飞起一脚踹块砖，基本都是上千年。就恨不得这劲儿， 天哪， 古董啊， 古老。 然后它有一个，就是过去是个要塞啊，现在呢改成个博物馆，叫海中的一个，过去还有是有一段时间做成监狱， 这叫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对，我觉得希腊最有代表的克里特岛，然后再去看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那个神庙啊什么之类的，那些都比较多，比如在雅典卫城之类的，但是克里特岛必须要说，原因就是在于它必须要去。去找那个文化发源的那个根，然后在那里边呢，就会有当地很多的人文生活方式。 他们怎么生活那么老？这属于老地方了哈，他们是不是很原始、很淳朴？有吗？ 淳朴呢？这事儿呢？ 你可以说嘛。 我觉得现在拥抱起来的感觉，从脉搏跳动的方向来看，都是淳朴的。 那还是很淳朴的。对。 然后呢，从海鲜的制作以及海鲜的烘烤的状态来看。很淳朴的，因为原始的烧烤方式。第三点呢，当地人很活跃，同时很淳朴，同时也很猎奇。比如我们拿出了一瓶那个 酒， 茅台 啊，茅台酒，白酒啊。 然后这个老板过来，啊，那个先生你好啊，我给你送瓶酒喝喝呗。就那个他们自己酿的那种啊葡萄酒。然后你送一瓶，哎，然后敬你一杯酒，然后回来跟我说，这个是不是你们中国的酒啊？能不能给我尝一口？因为他知道那个叫茅台。 他还认这个， 你上他往来嘛。 对。 然后我们说那必须喝呀，看是不是三杯能把它喝倒，最后发现酒量还可以。最后送了我们一份当地的那个烤虾啊，特别好吃。当地那个海鲜 太纯了哈， 烤的太好吃了。 人家说呀，希腊就是比如说圣托里尼岛那些海鲜其实是一般做的，这个地方应该不错。 对， 就是他们有去过希腊，说希腊如果要是你想吃的话，基本上你在这儿会绝望的，每天只有什么希腊沙拉。 我告诉你，那是对于不会吃的人的 希腊这个地方没有问题是吗？ 哎呀，我告诉你，希腊克里特岛或在希腊点吃的最不会让你失望的，就找那个老馆子去吃他的烤羊排。 烤羊排， 克里特岛及希腊的烤羊排是最原汁原味的，用小羊排进行烤的。 那膻吗？ 好吃到一点都不膻， 一点都不膻。 好吃到什么程度哈？我们那天就是最后我们撸出来那个宙斯和那个孙悟空的关系那个烤肉店，我们整整吃了8公斤。 几个人吃了8公斤？10个人。 10个人。 10个人吃了8公斤。哇。 然后还没算其他的。为什么呢？因为是8公斤呢，因为他剩下所有的羊排被我们全包了，因为太好吃了。就是撒一把盐和胡椒，烤出来之后，而且全部是炭烤。揪住羊排这头，拿牙咬住一丝，一整张的羊排上的肉就掉下来，然后带有筋道的感觉，掉这个汁水和那个油油的香气扑鼻，然后焦香四溢，同时又软嫩无比，然后又非常多汁。 啊、 哦，这是好吃，对，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就是、嗯、还有就是在希腊呢吃你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去吃它比较特色的烤的系列。因为它跟那个埃及跟那个中东文化的有一些影响，所以烤的还都不错。剩下你就选择意大利餐。 哦，意大利餐。 对，找意大利餐就不会有问题。 是的， 是的。 然后千万不要去吃中餐，在那里， 哦， 因为太不好吃了， 是 做的太不好吃了。对。 哦，哎，可是希腊的中国人、华人什么的也是 很多 的吧？ 对，而且那有很多四川火锅啊等等，但是都是给希腊人去吃的，所以他做了很多改良。 了解了解。 而且在希腊还有一个就是玩命吃面包，玩命吃橄榄油。 啊， 希腊的橄榄油超好。 哎，那次看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高级脂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的一个节目，说橄榄油是非常高级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对的， 多吃一点橄榄油是有好处的哈。还有一点，这么一个老城，它的消费物价亲切吗？对于中国人来说， 我觉得贼亲切， 亲切， 贼 太亲切了， 那就好。 哇，那我就放心了。 因为这样，你烤一顿整个的海鲜，当然你不能说你就是像大肚汉玩命那个点很多种吃不了浪费的， 那不是 吃饱吃好。烤一次海鲜，一个人大概就10块钱左右。 什么？ 一道菜，一道菜， 一 道 十块钱 左右。 欧元牌， 欧元， 10块钱欧元。 啊，我说的是 烤， 烤那个就一道菜的小菜的海鲜之类的东西。 那羊排什么价格？在那个岛？ 羊排的话，好像是35块钱一公斤。 欧元， 35欧元一公斤。 欧元 可以， 可以了， 不便宜。 我的印象是，它是烤完的呀。 是的，是的， 还要带服务啊。 是的， 35元一公斤。还 OK， OK， OK， 我觉得还 OK。 对，十公斤就是350。 是的，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当地的红酒 便宜， 超级便宜 啊，而且质量很好， 而且质量很好， 也挺好。 没有，我拿着酒单，我玩命找，我说你最贵的，最贵的，最贵的，20块钱， 二十， 最贵最贵的40块钱。 味道怎么样？可以啊， 味道非常好啊，因为希腊 的 这个红酒，但它像旧世界的， 旧世界的酒。 然后我们点了一支50欧元的酒，然后那个服务员就用最标准的开红酒的方式，要点上一支蜡烛，然后 仪式 要静静的去把这个酒倒出来，要把酒渣酒石我们叫 对， 轻轻的过滤掉。 哦 啊，因为他觉得哇，你能可以点50欧元的酒， 对，你们好有钱啊。对， 其实作为这个服务来说的话，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啊。带着所有这些食客或者一些比如说志同道合的朋友吃一顿正宗的美食，这是个非常高级的款待， 没错， 也是非常地道的一个旅行的享受哈。 这些都叫物质层面的， 是的，是的。 然后 精神层面呢， 就是直接进到博物馆和进到那个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去到了这个希腊的这个卫城，那我们去到了希腊的 卫城，其实很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对不对？ 雅典吗？ 雅典， 对啊。 我说的是那个最古老的山顶， 那块儿， 那 块儿，那块儿 帕特农神庙 啊， 卫城。然后我们会在希腊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雅典的时候嘛，我们所有吃饭的地方只做一件事情， 嗯， 必须够好吃的同时，必须是围绕着整个这个神庙的所有周边来去看它的这样的餐厅。中午是看中午的景，晚上是看晚上的景，早晨是看早晨的景。 有设计，有设计。 天哪，你们这是选吃饭的地方？ 对的，这是标准。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感觉出来是千年的一个城市和你今天的交流呢？ 对， 你连吃顿饭， 千年之恋。 你吃牛排的时候，你要看到的是那个神庙，哎，那个几千年历史在那里边的神庙，它那种闪烁，放光和整个的这个历史积淀所带来的那种美感和那种厚重的气场， 就是人们在这种就是餐饮当中环境当中消费或吃饭的时候，大家其实有种自己的感觉哈。我的感觉是这样，比如说咱没去过道士，咱没去过神庙，然后到了神庙早晨中午下午不同地方吃饭的时候，就是人这个心理的变化是挺微妙的。这一点呢，记录下来是不能记录的，只能自己亲身感受， 只能亲身体 会。 对， 就是我给你千言万语都不如你在那里待的一秒钟。 对对对， 因为那一秒钟是瞬间击破你所有对美和自我之间的感受的，就击破掉的，要重新建立 重组嘛。 对，重组。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所有的古迹和所有的博物馆里边，都由这个我们叫肖英教授来给我们去讲他为什么是这样来的，他美是如何建立的，从这个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这个雕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脚跟是否有抬起？抬起出现的对于美的意义和艺术的意义又是什么？然后它和国家的意义是什么？它和这个民族的意义是什么？全部讲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在里边清楚到了，知道了，首先是要神话，然后悲剧，然后才有哲学， 有了哲学才发生人会去感受谁是自己，我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神话，没有悲剧，没有哲学，我们就很难就用哲学的方式发现自己是谁。那这一切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这种具有很深远古老的地方，而且又是如此文化深厚的地方，和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怎么去有意识性的来看待自己存在， 就来到根源那部分。 对， 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很好的渗入点哈。 对， 希腊这方面其实有太多可以说的部分，当然就是他们 Joy Master 他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线路的推荐哈， 没错。 就还有那个比如说苏格兰，但是我觉得苏格兰对于大龙宽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 啊。对， 那次来说过这个地方， 对， 威士忌啊，单一麦芽，各种的厂，各种的味道，都会让你在苏格兰这个国家找到中世纪古城的浪漫。 是的，那个泥土味的，还有灰煤味的， 那个叫泥煤， 泥煤， 泥煤，对 对， 泥土和灰煤的混合物， 是吧？艾雷岛啊，什么那种各种岛，对，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哈。就是如果从单纯的旅行上来讲的话，可能他去了苏格兰就是风光无限， 是啊， 中世纪古城漂亮的很， 对， 那苏格兰高地 特别魔幻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爱丁堡哈利波特在那儿写的，然后很多的古代的故事，包括什么勇敢的 心，就很幻化的一个地方啊， 都在那里啊，非常美。但是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一个地方的风物，它最关键的部分是那个精灵性的风物，如果能够被你渗透，被你了解，被你能够熟知的话，你是绝对的是增值化的。 刚才那风物啊，现在舌尖中国第三季最老说风物这个词，其实它是一个很流行的概括所有的一个词。 所以风物是什么呢？ 风物就是一方风土，一方人文，用智慧创造出来的物品。 是的，叫风物。 是这个风物，这是最近新创的一个词。 对，这个词很高，高度概括。 哎呀妈呀，可整整的好极了！ 刚刚这整的不错。 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对于 whisky 爱好的一个人士的话，我认为你这辈子一定要去一趟苏格兰。因为只有你去过苏格兰，在巡礼了那140几个酒厂之后，把高地、低地、岛屿、艾雷全部都摸清楚以后，你才知道威士忌到底好在哪里，而且哪些威士忌是好，哪些威士忌是你不喜欢的。它没有一个所谓的对错之说，也没有一个说 是喜好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风味喜好。比如说我对艾雷岛的这个威士忌就比较恐怖，为什么？因为它有重度的泥煤的味道，那我不喜欢。那我另外一个朋友，第一次我请他喝威士忌的时候，给他开了一瓶阿贝，他一喝说，哇，这个味道简直就是我魂牵梦绕一直寻找的味道，那这就是他的菜。 是的， 然后我请另外一个女士喝威士忌的时候，我给她开了一瓶那个木赫2.81的一个二点叫不到3次的蒸馏酒，花香四溢的瞬间，她又被这样的酒俘获掉， 陶醉了。 对， 是的， 那为什么就变成了为什么？那你到了整个苏格兰的时候，每一个酒厂的工艺，每一个酒厂的故事，每一个酒厂创业的历程和几百年的历史，有的时候是几十年的，有的是上百年的。他们那个发展过程是什么原因？然后以及当地的酒税法的相关规定和当地的人们对酒的严苛，他如何保证它的品质最好，如何保证它不会有年份上的、 对，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苏格兰威士忌都是限量的呀， 对， 那个桶有限，产量有限，它满足当地人消费的需求的同时，要满足世界各地对它的需求，那这个东西它怎么匹配分配呢？比如说它怎么去匹配呢？ 首先我们得说是Single Malt 还是调和威士忌 啊？ 调和威士忌呢，也是从 Single Malt 酒厂拿过来的酒进行调配，他们有专业的调配师。然后 Single Malt 酒呢，它又分两种，分一种叫桶强酒，一种呢叫做这个非桶强酒，就是我们叫调和了之后 的 Single Malt。调和了之后 Single Malt 什么干？就是比如我这个厂叫格兰花格，那我自己厂里边用我自己的桶里边的酒进行调配，调配一个比较平均的味道，比如说都是12年的，那这个呢是属于调配的 single malt， 它不能和外边的厂进行混调，跟外面的厂进行混调就不能叫 single malt， 它就叫调和威士忌 single 嘛， 对 single， 对 single， 对。然后在这个上面来讲呢，就有一件事情出现了，你说的那个有的时候产量不多， 对， 比如说一个大一点的桶，顶多才就是我们还有就是叫天使之水啊，没有被天使吃掉的话，大概也就装500瓶，桶强 500瓶， 一个桶强的酒和另外一只桶强的酒，它完全是两个风味，所以每一桶呢，它都有不同的特点，它就像人一样，每一桶就是每一个人，我有1万个桶，我就有1万个人，有1万个人生，它有1万种人生的味道， 所以这就是 single malt 它比较让我们去着迷的部分。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小一点桶，但是在普通的桶现在如果天使不吃掉的话，大概也就250瓶，到280瓶。 嗯， 如果被吃掉的话，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 谁会吃？ 就是被蒸发掉的 啊、哦， 所以呢，这个在苏格兰都叫天使，叫天使吃掉，对，这是他们的说法。 哦、哇、啊，好可爱呀！ 而且苏格兰这个威士忌呢，也称之为叫天使之水， 嗯， 啊，就是它非常的 好喝，它有很多的这个就。 上帝今天想喝酒了，你这批全部蒸发。 对， 类似， 所以 就是 所以会 有点给我们那个意思， 对对对， 别蒸发，对， 所以会有一些呢，就是变成了大概一桶只能装100多瓶 啊、哦，越来越。限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越少的越贵。 哦，对呀、啊，物以稀为贵嘛， 肯定是。肯定 而且呢，就是喝 whisky 呢，还有就每一个厂每一年的每一个单桶和明年的这个单桶和上个月的这个单桶都会有不同的风味， 是不一样的。嗯、 所以千变万化的 whisky 的这个世界里边。好玩至极、 当地的苏格兰的朋友、啊、威士忌真的像法国人喝红酒一样的那样的平常吗？还是怎么样？他们会平时的餐酒是什么样的、 那倒也不是， 是吧？不是那样的、 对， 因为毕竟价格不菲的 一种。第一个问题就威士忌就不是餐酒 啊，是啊， 威士忌就是餐后酒。 对， 它风靡全球的原因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味道、 产地、味道、故事、 等等的一些、 哦、 所以它餐酒的时候还是喝红酒比较多。 我突然间有了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酒吧里面。或者是某一些这个俱乐部里面、它都会有大量的这种酒水消耗、然后呢就是这种像以芝华士为例吧、它都是批量批量的这样去进、那这些它同一个批次出来的也都味道不一样吗？ 不 是 说都 这就是刚才我说了为什么我说的是 single malt 而不说是调和威士忌、 哦、它属于调和， 它属于调和威士忌，就是严格上讲调和威士忌的酒厂是没有酒厂的、它是不生产酒的、它不生产那个桶里边酿的酒，它是有协作的配套工厂，它的协作配套工厂把酒运给它，它有专门的调酒师用几种不同工厂的 single malt 或加在谷物的酒，然后调制成一个标准的味道，比如就是你说的 Travis 的十二年、啊，然后呢，或者是 Johnny Walker Blue 对吧？嗯、或者是黑方啊、或者是某一个 还是有个标准的，他们有是有标准的， 这个味道是均衡的，它是始终这样一个神秘配方，达到始终的均衡性的状态。 明白了。就好像鸡酒和鸡尾酒， 是的， 是的 ，single 嘛、就是单一的，这个桶就是产这个味道。 对， 虽然它比如说1999年和2005年的味道稍微有些差异， 嗯， 但这个桶是还是那个桶， 没错， 是吧？ 没错。 其实我们在路上，不管是风物也好、去跟人文和历史和故事，跟这片土地打交道也好，我们都必须虔诚，必须有一颗非常虔诚的心去到那个地方， 还有敬畏和尊重 的 心， 是的，这些都得拥有、之后呢，才能慢慢的融入，由陌生到熟悉，到放开，到深入的。了解， 我怎么听得像爱呢？ 是， 对呀、啊，这也是爱呀、啊。因为你拥抱大自然，你旅行的时候，你就是爱它，你才会去感受它。 爱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大龙。就是你就喜欢上一个东西不难哈， 不难。 但是你 BGM 配上， 但你一直保持一种，比如说 single 的南亚麦芽，一直爱它，不同的年用不同的方式爱它，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我们管那个叫热爱。 对， 其实就像热爱和恐惧，有时候是会出现在并行的状态。 哎， 所以用热爱战胜恐惧。用热爱去战胜一切的困难，我觉得这就是人的一些，爱的力量给我们向前的方向。 每个人都有他，比如说错落的时候，上下不定、举棋不定的时候、但是你往前走的时候，那一下推你的那个人才是你最最重要的那个人。 万一推错方向了呢？ 这往前嘛， 各看，各看、啊， 对、 好吧， 爱也是一样，旅行也是一样。其实不管概括到所有的世界万物，比如哲学呀、心有哲学呀、苦剧啊、正剧、悲剧，它其实都是最终要往前走的。但是我发现哈，这个最终往前。前走的力量有的时候是不得不， 它 不是极其情愿，它是不得不往前走。 你不逼自己一下，你没有办法。 对对对、 所以就前段有那么一句话，我说每天早晨起来，你照一下镜子，然后你问一下镜子里的人，今天你做这件事情，如果还有一天的时间哈、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你愿意做的？如果是，你就坚持，你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不是，那就不要欺骗自己，去找一个是的。 对啊，总是会有是和不是。那不是的话，我建议大家在2019年把这些不是都去掉，把它变成更大的是。 所以就要聚焦，聚焦再聚焦。 对， 然后加油，加油再加油。 没错。 你看，我觉得19年又来了，18年过得好快呀、 啊。什么叫又来了？19年来过吗？ 19年新的19年来了，对，新的一年又来了。 我以为2019年来过一次呢。 2019年闰年。 来过了哈，猪年哈，大家多吃好东西，多多吃猪蹄儿啊，脑残啊。 小猪说：“我也太惨了吧，就穿各种。”居居的衣服哈， 居居 对居居，做一个精致的居居女孩。 作为节目呢，咱这节目几年倒是5年了， 马上第六年了 ，研究生毕业了， 是不是 、 研究啥的？ 对呀、 研究快乐的， 研究快乐 ，研究旅行， 怎么相处？那么多达人都谢谢各位，不能一一请到哈。 对，其实我们在这代表了嘛， 都在我们这个相机里的照片，每一次来的人都留照片， 是， 那要做一个相片墙，全贴到这儿，跟台领导申请一下，贴一面咱们节目的。墙每次进来看一看， 领导，我申请把我那个脸打上马赛克， 没有用。然后，谢谢大龙宽， 谢谢， 也希望19年事业顺利，身体健康。 一样的，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2019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加油！ 我们的对，谢谢我们的导播，谢谢我们的领导， 对， 谢谢所有的朋友哈。 是， 也希望各位19年继续的信赖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 耶， 拜拜了，您得， 新年见， 新年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梦想开花，它静悄悄地来过，它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想只是害怕清醒，thank you.